城寨是一个黑暗的世界，但是夜越暗星越亮。我是施主，你在看的是城寨。 就是这样，就是人民内部矛盾，如果跟着你反对，就是你们自己内部矛盾， 你们自己斗， 你们自己斗，就是朱凱廸被人恐吓，就是这样。 是 他不忘记了政府的角色，你是不是只是做个 blocker、你不是说你们两个446撑掂他，不关我事， 你都落场玩， 你是直接是主角、你是推动施政的主角，是你啊， 你是个小组的 chairman、 是你推动施政，而你的施政目标是每年要起28000个公屋单位啊，这个是政府的施政目标来的。这个不是就是说你们两边自己打掂他、我不走了，我退开了，跟着说那边就算了，这种不是施政来的，这种是连区议会都不如。是不是我给一个 benefit 就兜出来，我不信你收人钱有利益。这种都是一种相当低的，你试试你翻工这样做。是不是很简单，你做报纸，个记者同个编辑喺度拗啊，个标题点起，跟住拗嚟拗去，之后个总编辑，你两个打啦，你自己决定啦，落机印啦，你自己打掂佢啦，我唔理啦咁。你试下总编辑咩飞，一定系记者咩飞啦。咪而家成个政府嘅施政咪就系咁。 如果政府嗰啲就系嗰个记者咩飞噶啦， 唔系，系个个都系扑街。 哦，系，于是就冇人需要负责， 系啦，结果就冇人需要负责， 系。 咁你谂下佢系咁样，成个 cycle 啊，梁振英成个决策同 policy 嘅 cycle。先定了一個不切實際的目標，因為他對整個房屋土地供應他以為是專家， 是 我覺得現在由此反映到由1997年開始到現在、梁振英對香港土地問題的認識是零， 甚至乎是負數， 是一條不學無術的廢柴。 是 其實是政府內部一個土地由山地變熟地，更改分區大綱圖，然後上容許上訴，這些程序怎會不懂、任何一個稍有呢啲工作經驗嘅人都知道成個程序起碼三年，由生地變熟地。如果係要改土地嘅，仲大鑊，起碼三年，唔係官員係咪怠工嘅問題，呢個係程序。 正常程序係。 點解程序需要呢？好多人咧人雲亦雲，當初我啲涼粉一無所知，唉，大陸啲工程起得咁快，砰砰聲，成個外灘都係啲高樓大廈，梗係啦，嗰個共產黨啊嘛，我就係話。共產黨是可以很 ruthless 咁施政噶嘛？ 收地可以， 佢收地，你諗下我 哋城管趕走你噶嘛？ 點解京津高速鐵路可以咁 Q 直咧？就因為我喺個地圖畫咗，我就可以收曬 畫條直線就搞掂， 畫條直線就搞掂，就係咁啦。因為沿途嗰啲地你唔賣，揾釘子户嚟啦，或者乜都好啦，就揾人城管啊、公安咧打嚟 搞你， 係啊，燒死你， 係 佢哋先做得到嘅。所以佢啲工程咪咁快咯。但你要記住喎，就算而家大陸都好啦。你整化工廠 PX 化工廠，啲居民都同你死過，就算係農民都同你死過，因為岩症村太多，岩症村太多，重金屬污染太多，佢哋知道曬嘅呢啲嘢啦。你諗下佢喺咁封閉嘅情況，佢一定污染咗，佢唔出聲啦，翻國家係咪？但係啲人係到自己發病先知啦。咁嘅情況底下，佢哋一定會同你死過。所以你而家見到大陸嘅群眾事件係無日無之，烏坎只係好少數報咗出嚟。大部分那些是沒有報出來 的。 據不完整的統計，一日每一日中國發生群眾事件超過1700多宗， 全國各地1700 多宗，真是神 經病。 那你想想， 即證明他多粗暴，那些 他這麼粗暴，為什麼他要這麼粗暴？因為他要速度，他要挺住那個資本投資的回報嘛， 挺住、 如果不是他整個經濟的運作就會停了， 是 原因和地方債務嘛，即係佢而家進入咗一個不能停嘅 Formula E 啊， 係 係冇終點，你諗下幾恐怖啊？係要不斷加速嗰個 Formula E 係 不斷換車， 唔係直情係你冇終點啊！而香港中環賽道太短， 係 大陸嗰條賽道係冇終點嘅， 係 然後你全棚人坐咗上去個 Formula E 嗰度，就要不斷喺度加速嘅， 係 咁你諗下幾恐怖啊？你一方面深圳嘅樓升到要限購啊等等，第二方面全中國 哇鬼城 九啊幾個鬼城， 係 係咪呢啲咁嘅現象係同時並存嘅？咁你我哋仲要學大陸個大佬，一個土地嘅上訴機制係反映一個地方嘅政治嘅文明。乜嘢地方唔需要上訴機制嘅咧？就係、獨裁嘅地方。 话收你就收你， 话收你就收你，系嘛？你而家强拍已经系抢人嘢啦， 就系啦， 系嘛？但你都要去到收到八成啊嘛，你都先可以强拍啊嘛。 這個就是英治下面香港發展出來的一套相對講求法治和人權保障的一套制度。 嗯， 當然發展是會比較慢，為什麼要這麼快呢？我想再問一句那涼粉，為什麼要這麼快呢？香港的發展， 因為要找數嘛， 咪係咯，大嶼山咪最後一忽要找數， 要找俾啲 大嶼山第一個益係咩咧？咪就香港興業咯，咪就係梁振英自己親自遊說放寬香港興業嘅地積比率咯，俾佢起多啲樓面面積咯， 愉景灣 咯，愉景灣咯，咪就係咯，咪就係查家咯，查濟民家族咯，紅色資本家咯，咪查史美倫嘅家翁咯，就係大嶼山咯。 嗯， 係乜？如果你諗下梁振英唯一 campaign 嘅。最大最大，佢話等個政綱出嚟嘅咩咧？就係佢大上一次施政報告講咗大嶼山開發計劃， 係 呢個將會喺佢任內五年之內必定上馬， 係 同埋人工島計劃， 嗯，哇， 係嘛？所以話姚松炎話一定必拉， 係 總之乜嘢都拉，我話啱啊，乜嘢都拉， 係 總之牽涉到大嶼山開發嘅，拉埋水牛去立法會得，我叫阿何來車佢出嚟。有個咩大嶼山水牛會噶嘛？ 係， 我覺得大嶼山點解要開發？你問我， 同埋你點開發真係好難啊！咁多山。 第二個， 你真係好粗暴。 尤惠晶地提出一個觀點就係話，嗱，我覺得值得討論嘅。好多人就話本土派啲嘢唔成熟喺政策上。 嗯， 佢話你源頭唔減人，我哋咁樣搞法唔掂。 哦， 道理上係成立嘅，我覺得。 嗯， 我覺得第二樣嘢，政立法會要 call 曬所有資料，要保安局盡快回覆而家嘅配額嘅 allocation， 嗯， 係點樣？有幾多係家庭團聚？有幾多唔係？第一步先要求 cut 咗嗰啲唔係家庭團聚嗰啲配額。 嗯， 我所知150個配額裏面差唔多有80係家庭團聚嘅啫。 係， 其他嗰啲唔知咩人。 即70係唔知咩人。 你有冇睇過新聞啊？汕頭五條貪官揸香港身份證嘅。 啊，好似有。 你諗下，你一上去 search 到嘅。咁你諗下，一個喺汕頭做官嘅人，點解佢會揸住香港身份證咧？佢個身份證點嚟嘅咧？有冇人去追查啊？嗱， 嗯， 有冇人问下保安局长啊？啲汕头五条贪官嘅身份证系点嚟啊？系咪牵涉到行贿啊？系咪牵涉到受贿啊？ 牵 唔牵唔牵涉到西环啊？ 还是牵涉呢个假证啊？ 几大利益啊？我就系话，嗰150个配额，香港唔敢斗，大陆死都唔肯放。 系， 我话俾你听啦，全部都系讲到最尾就系钱， 嗯，利益，诶， 喂。家庭團聚那些他取之不 care 啊，那些有鬼肉食啊，是吗？ 嗯， 问题是家庭團聚用不完那些呢？ 是。 好了，我就说这个你要答啊，尤惠晶很简单，入一条 oral question， 是吗？你认真去跟进这些东西， 嗯， 是吗？即是我觉得给他们 benefit of doubt， 他们，你就算你说源头减人，你们郑松泰好，梁仲恒好，你认真去跟进这个源头减人的方法。嗯，我相信香港市民是支持的。 如果真 的，如果你做得到的话，真的造福香港，我告诉你，劲过那些什么泛民三年一事无成，到时就你三个月已经有所成了。 哇，这个如果你拿回个审批权，哇，简直是。 喂，那你啱的喎， 国家英雄。 总之就很简单，你第一步要交数先。 嗯， 你拿回审批权有步骤的， 嗯， 你要交数先。你交数之后你要发动个民意。发动个民意是什么呢？是以它来去作为其他施政的一个条件，谈判的条件。如果唔係乜都唔使傾，乜嘢咩蓮塘口岸、跨界基建，乜都唔需要，乜都唔使傾。第一你要交數先， 嗯， 第二好啦。如果你話投資，你又有嗰啲咁嘅優才計劃，又有嗰啲投資移民計劃，咁點解家庭團聚用唔曬嗰啲配額要留翻喺度啊？ 嗯， 我唔理你用翻用剩五個都好，嗰啲全部下一年剁曬佢。 嗯， 咁你話喂，到時可能會多咗，咁點啊？咁到時先算。 多咗咪 extra 申請， 因為嗰啲就係貪污。 嗯， 我哋要响应呢个习近平反腐运动， 贪 系啦，呢个正正就系双程证呢，這个单程证呢个字系贪污嘅温床嚟噶嘛？ 嗯，即系佢哋通过， 因为佢啲官 取呢个可以嚟香港 控制住嗰个审批权，嗯，其实大家即系唔好咁幼稚啦，国王的新衣，大家唔敢讲啫嘛，嗰， 嗯， 个就系贪污利益。 嗯， 如果你将佢 position 成为一个贪污利益，同上边讲嘅话。喂，我不覺得這個問題對他來說有什麼面子問題， 嗯， 如果這個是貪腐溫床的話， 反正你都打貪了，不如打在這 裡。所以我就說要看現在這個進駐這個西環的這個中紀委的小組， 是 如果黃岐山真的有心反貪，你真的要查的就是究竟有幾個利益來源。我覺得第一，新界土地開發， 嗯， 有沒有牽涉到西環的利益來源。 是 你看一些傳媒一周刊的封面報道裡面， 嗯， 他們說是有，所以我成日都講曾樹和點解唔喐， 梁振英正路你要连任，你想民望升，喂，使乜我教啊？带曾树和翻去呢个新界南警署，咪新界北警署，游个圈，通知定嗰啲咩星岛文会影佢，大台去影佢游街，民望即升，我话俾你听，起码五点，再唔系塌埋梁志祥，系咪先？两个一齐，两个一齐混喺臭格， 唔系佢塌，我谂佢塌自己系最升得最高。 你不明白他梗系佢自己就不会噶嘛，佢一定是掟啲 friend 落车底嗰啲人嚟噶嘛。 系咁系， 嗱，我哋睇下张震远啊，游梦红啊嗰啲。咁所以我就话高佬和后台够硬，你以为佢字头后台够硬？我觉得唔系，系政治后台过硬啊。用大陆嘅讲法叫做，连梁振英带佢游街都唔敢啊。如果你 campaign 紧嘅话， 系 喂唔该， 乜都做。 呢个叫做惊屙刺秦王啊，借呢个范 Yuki 嘅手级借嚟用一用。咪就係咁囉，咪借曾樹和丁草帽嚟用一用都唔敢，咁你可想而知後台幾硬，係咪你而家嗰啲未落 charge 喎，好似即係兩個禮拜前拉咗嗰啲呀， 係係即係嗰啲所謂話即係跟蹤朱凱迪呀嗰啲嘛， 堅嘅我所知呀，嗰個追殺令係堅嘅，因為落到張單 嗰、那個唔係即係，但係佢捉咗幾個跟蹤嗰啲，佢都話未必係同呢啲嗰單追殺令有關噶嘛，嗰對 張單係落到去佢哋自投嗰啲行動組嗰度，係所以嗰樣嘢係堅嘅。 嗯， 你而家你再拍，即係再拍埋呢啲咁樣嘅，無論政綱好、班底好乜都好，佢全部都係落於極下風喎。 嗯， 你唔好話胡鬚仔啊，林鄭、葉劉。未有攞數到佢，我覺得，所以根本就是一個所謂已經是冇當選可能的人， 即係負資產嚟 嘅， 其實 係啊，完全是一個負資產嚟嘅，所以我完全想不明點解有些人仲話梁振英會連任，有機會連任。嗱，當然你北京需要香港暴動的話，咪會咯，我覺得。 但 就算你要強硬都好，佢做不到嘢嘅喎，真係。佢加埋兩粒磁鐵都是咁遠嘅啫喎，都係都冇辦法，冇辦法。用磁力共振令到自己硬起来，真的。但不过完全没办法硬起来的。所以如果你说现在这样的情况再 campaign 多一段时间，去到11月再做民调，我估计胡鬚仔起码七成。 但如果他真的，我估计如果他真的说宣布准备连任或者积极考虑连任，其实都开始酝酿暴动了。都 如果我是立法會議員，我還談什麼政府主席呢？ 是啊， 不用談了，是吧？如果你那個即是政治的矛盾，政治矛頭的焦點，是在這個行政長官選舉嘛，當然現在很多個說法，有些就說應該投白票，朱凱迪就說不應該做王，有些就說應該選多些人之後呢就去出人，有些就说不应该出人。泛民这边我觉得就未看一定的形势，我觉得 因为未知他出什么人嘛。 但我觉得这些事就不能太头根气，你问我有梁振英与没有梁振英，香港是不是 make a difference？ 我觉得是。我觉得 是。 因为我理解很多政府的运作，行政长官的权力是很大的。所以 很明显啦，你委任校委那些已经看到了，即是这些你都用了的。 所以我就说你直情是要一个即特区整风运动，将梁振英年代种落那些人啊那些东西全部一 Q 铲起晒。这个都不是说纯粹公布私仇的问题，而是你要跟随这种阻毒，就真的要好像当年邓小平处理文革那样，是将那些四人帮的党羽全部抽晒出来。 如果即是哪个做这件事，那个特首的民望就一定会爆表，大佬即是大快人心。 但香港的政局之诡异就是这样，因为北京是不会给下一个继任人否定上一个人的路线。因为这样的话你要知道上一个人 handpick 是哪个。跟美国总统竞选是不同的。 就会烧到去上面那条线。 是面子的问题，除非他要拿江泽民来鞭尸。咁呢就將所有嘢歸咎於落張德江、江澤民，咁然後呢就徹底否定啦，呢個就係成報 approach 啦，就徹底否定呢個張德江路線，除非係咁。如果唔係嘅話，你要能夠全面換班，將政局撥亂反正呢，就因為佢個面子問題呢，我覺得就有一定嘅困難。 但我想你抽幾件蛋散出嚟，即係你抽咗嗰啲馮偉光呀嗰啲出嚟都已經好啦，即是那些必定不用的啦。 如果我是689我都不会用啦。 佢而家冇人用啫嘛，我覺得嗱六八九係好 cheap 噶嘛，你喺出邊請過唔用乜嘢啊？如果你去競選，係咪先？你孭住呢個啦，我相信到出咗去競選，佢又唔可以用政府嘅資源。 嗯， 馮偉剛係出緊我哋嘅老細 啊 嘛，佢出緊我哋嘅糧噶嘛，係咪？所以馮偉剛就會收爹嘅，我覺得。 嗯， 到競選期就咁，但係呢條友咁鬼 cheap， 佢咪請翻嗰啲咁上下 level 嗰啲咯。系嘛？咪整整嗰啲咩封呢一汪嗰啲俾佢咯。 系咯，我谂系去到嗰啲噶啦，已经。 唉，都系结清啦， 系咯系咯， 大家都系，还点乜结达达噶啦，都系。 系咯，即系觉得佢 networking 劲啊嘛，咁咪搵佢做 PR 啊，做呢个 campaign manager 咯。 同埋你坦白讲，你电视辩论我觉得仲好笑。如果到时电视辩论嘅话，就唔系话边个语即系词锋犀唔犀利，其实系公众观感问题。 嗯， 系咪？就算我哋睇美国电视辩论都系噶，你争阿 Donald Trump 嘅话咧，佢讲边句都系衰。 系。 無論他的辯才可能的而且確在那一刻他可以反駁到希拉里都好，你都覺得他是壞的，因為他的觀感不好嘛。梁振英一個負49的人，就算他辯才多厲害都好，他辯才越厲害越死得甘。現 在是啊，他的辯才就是 他的怪圈就是這樣，是啊，就是他越是這樣爆竊真的疾人，以為自己辯才好越死得甘， 因為他就會即係訴諸語言藝術噶嘛，咁啊 一來訴諸語言藝術，二來處處逼人， 係 跟住呢兩樣嘢加埋一個民望極低， 嗯， 係嘛？即係話一條撲街喺街嗰度追住嚟鬧一 樣，或者喺度好囂張咁樣摁下摁下， 咪咯？你中學裏邊全班同班同學總有一件呢啲咁嘅嘢，係嘛？即係嗰即係疾人唔使本嗰啲，但係本身自己又唔係有料，又唔係有型。如果你是考第一又是 happy fat， 跟住又靚女，咁你就係唔使本就啱嘅。但又唔係喎，一件肥妹，咁咪死梗啦。所以我就話呢個就係呢個六八九嘅問題啊嘛。佢越 campaign 越死得快嘅，呢個佢而家未係最低添啊。 所以咪到而家都未收到消息咯，都係 我估冇消息噶啦嘛。你諗下啦，共產黨嘅政策你係現任。順理成章是你做的， 是的，是的， 是不是？ 是的，現在劉兆佳都這樣說， 是的，現在你都未收到消息，劉兆佳就已經出來打毒針了，還有中央舉棋不定， 是的， 都很頭痛。 還有上次他說上屆九月已經開了波了嘛，就是 campaign， 是的， 已經宣布了參選了嘛， 全都積添啦，已經 係咯，係咯， 十月啦，而家十一月都嚟緊啦，喂大佬啊，十二月選呢個選委會啦，已經 係，係咯， 係乜咁你點搞啊？所以我就話已經係冇咗噶咯，你問我。 不会有消息的了， 不会有消息的了，其实等个西瓜落水了，叫他看看是不是浮回上来，是吧？如果真的没有消息的了，其实是 不用再问他这个问题了，记者 坦白说，如果你有消息就不会只得他有的嘛， 那是 你有几条那些灯神的嘛，第一条叫梁爱诗，是不是灯神一，第二灯神二吴康文， 嗯， 燈神二同燈神一就不同的， 是 燈神一就指出北京的方向， 是 燈神二就是什么呢？就是呢專是你只要調回轉想就得了，是的， 還有那些范太那些都是的嘛， 范太就玩武啊， okay， 范太一路都是吹淡的，我想范太真的成這個系統有 事，就是，當然了，就是我指的意思， 燈神三鄭耀棠，港澳工委，講香港共產黨的領 導， 是不外乎幾件的，所以他們的動向是最重要的，他們吹什麼風，但你看到他們是董建華，因為屬於政協副主席，所以他就是所謂國家領導人級別，他就不可以表態，我不知道他是表， 但他不是用了梁錦松，他已經表了， 梁錦松就表態就是撐胡蘇的嘛， 是的， 然後就拍了一張照片，三任財政司嘛， 是的，財政司， 是的，三任財政司嘛， 爭下曾蔭權而 已，那我覺得很簡單，如果到時我相信 even 在泛民的溫和派裏面，他都是會表態支持胡蘇仔，因為他們有得分的，可能我覺得即北京可能會給他們一個 green light， 他們去成為這個建制派，因為你一是不換人，我就說你只是換了一個人，不改個政策，不改個路線，你人事之後就到你的政策要改變了嘛，你香港政策就是你一定是由左去回中間，就不是去翻右，你去翻中間啫。我覺得其實，咁你如果咁嘅形勢，你就會將激進嘅勢力 marginalize， 即係嗰啲港獨啊、分離主義啊嗰啲就會 marginalize。所以我就話由 B B 嘅痛苦就係咩呢？除非嗱，梁振英繼續做咧，其實對佢哋係最好嘅。 係，佢繼續有市場啊， 動仲大啲啊，我覺得個市場 係 係啦。咁但係如果胡蘇仔做嘅話咧，變咗咧，佢哋就會陷入一個即係 電池夾乜乜嘅，磁鐵夾乜乜嘅情況， 又真係冇人俾你谷谷到你爆。 即係你係啦，即係你戳唔起啊！你明唔明？係 啦， 嗰度火戳唔到出嚟。係，但係梁振英有個能耐，我覺得你見到個樣已經想打佢。 冇錯冇錯， 馮偉光又已經想車兩巴嗰啲啦。 係，行街埋張子光， 所以我覺得我最贊成阿鬱敏做得最啱最啱咁多年就係嗰樣嘢嘅，就係一嘢喺台灣咧，唔知擁佢定乜鬼嘢噶。跟住佢哎呀哎呀哎呀咁樣好誇張跌咗喺地下嘅啦，係咪即係馮偉光嗰啲係直情係你見到已經想車巴佢嘅啦嘛，係 係，同埋加埋張志剛簡直係， 所以你谷到火係要靠三條友嘅，其實係，但係你如果一換咗人，我覺得就冇嗰棟火嘅， 嗯， 但係啦嘛，董谷到火係咩咧？七一遊行之後，早晨早晨早晨， 係 係啊，叫咗三日早晨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 咪咯，梁振英就唔係啊嘛，嗰種懶得戚啊。明明自己仲即系已经系濑咗嘢啦，跟住个样仲要窒人啊， 仲要串翻嚟转头， 仲要串翻嚟转头啊，叫错名啊，喺立法会嗰度话 系 UGL 改叫咗做咩 UGC 啊 ，UGC 系啊，咪就系咁咯，就系走去串人呢啲咁嘅嘢 咯。 所以我就话人间少见嘅极品嚟噶，我觉得呢啲系就难得佢哋三个 perfect storm 啊，真 系三个都极品啊，即系佢一个即系呢个性格权合嘅极品啦，冯伟光就嗰只即系 seven 嘅。 其实佢哋三个都系 odd man 嚟嘅。 系 odd man 嘅意思系咩咧？就系、是、咧，第一就喺、是、中学年代俾人打嗰啲嚟， 或者俾人排斥类， 俾人排斥系啦。有几类人喺中学好乞人憎，俾人排斥嘅。第一咧就系、是、永远读书读到眼镜成两寸厚咧，但系去考试就话自己冇读过， 系 一定肥佬，结果出嚟一百分或者 A 加嗰啲。那些很乞人憎的、 嗯、 第二溝晒啲女的那些那些也都相當乞人憎，但他們三件沒可能是屬於溝晒女的那些的，你看他們現在的樣子知道他們中學生的時候是怎樣 的，是或者自己躲在一個牆角度扔著牆跟著繼續在那邊走但不動那些， 是的就是那些那些 odd man 來的，三件我覺得都 是是不是梁振英為什麼會變成一個有這個亞視保家症的病徵呢根據曾玉成的說法，就因為我經常都說這個是劉山青的問題、 嗯， 如果劉山青不是入到港大，羅志剛入到港大而他入不到呢、 嗯、 我覺得 梁振英到今天的作惡的程度，他的性格缺陷沒那麼大，其實 那個打擊很大， 所以要問責始終都是要找劉山青做的胡蘇仔那類是什麼呢，其實呢他就 是表面上不是很著緊的那些東西、嗯、但是呢他也是呢可以 hands off 的人、 嗯， 你要明白香港政府是一套制度，其實唐英年都是一類人，唐英年你表面上可以豬咗傻更更，但他在政府裡面他是 hands off 的人， 嗯，即是給一些東西能幹人去做， 原因就是因為 AO 呢就是一班做得事能幹的人，但是他要有個 ownership 他才會跟你搏命、 嗯、 如果那樣東西你下下插手下去好像橫州那樣，頂你特首自己整個 ad hoc group 在那裡夾住曬，地政署的官員就不會做事，因為你屌大人看曬咯，你咪自己看咯、嗯、但政務官就話，當你放手俾佢做嗰陣時咧，幾難做嘅嘢佢都會幫你度掂，所以識做嘅人咧，一定唔會自己扮到身水身汗。呢、嗯、種係老咗嘅作風，係黃國興嘅作風，就係用一種好 vulgar、 嗯、 好唔 sophisticated 嘅形象嚟嘅，呢啲係就係仿貧問苦啊，著對 New Balance 啊，即係新百倫波鞋啊。我唔知温總屋仲係咪新百倫。應該可能都是流的， 應該都是 最近白恤衫入起的衫， 入起就是 這種噁心姿態，就是梁振英學到足了，然後就拿去訪貧問苦，這些就不是以前港英政府的 style、 嗯、 港英政府就是舉重若輕，幾大鑊的事都好，就算這個什麼世貿會議韓龍在外面打到拆了天都好、 嗯、 裡面一樣是談笑風生，是不會需要身水身汗在走來走去的，跟住揾個叫曾馮偉光向你匯報中國香港足球比賽的賽果，即係插到咁都有嘅其實。所以我話呢個不是左的問題，我成日覺得梁振英是一個無能，是一個好渣的人。當你觸動到香港核心價值咧，傑女傑青咧，我覺得就係佢嗰套價值觀係有問題，或者佢個 presentation 乞人憎。但他那套價值觀是都挺主流的， 是 所以呢你不要觸動那個價值觀是什麼呢，如果你是渣就大鑊了、 嗯、 但董也是的， 是 你左是不要緊的，其實你左得來你厲害沒錯，但你又左又廢又渣就大鑊了，我想渣還大過左， 當然 了罪行、啊、 當然 當然即你累我跌錢、啊、這個是收不捨、啊、 你想想他現在的民望是什麼，他是在香港的經濟仍然是很厲 害，嗯， 基本數據冇問題嘅情況，都係負49喎。其實， 嗯， 唔係講緊好似台灣咁樣經濟停滯不前， 啲人嘅所得收入係一路跌啊等等呢啲咁嘅嘢，係咪？馬英九過去到後期就係咁咯。係，所以你如果而家呢個情況，佢已經係-49嘅話，根本係冇辦法 campaign 嘅，去到個地步，一出死一出死， 係 佢做乜嘢都死，佢講乜嘢都俾人鬧，因為大家見到佢就厭惡，就憎佢個死人樣。 係， 因為就算胡蘇仔講嘢好似啊西瓜跑咁樣，噏極都噏唔出都好啦。去到辯論，佢都會贏佢 嘅。係唔緊要啊！而家有呢個抗進語，可以做話呢個抗體啊，講嘢係咁樣。 要講埋，講埋 逗號。係 我今日 係 逗號宣布參選逗號。 係啊， 句號。 Dictate 嘅呢個秘書寫信咁樣。 如果越鏡拼落去嘅話咧。佢個陣型就越孤家寡人咧。 但係我估啊，劉少佳講 大陸就真係夾重，即係遲啲夾乜乜啦。 嗰個頭痛位係咪在於即係如果而家佢話佢生得肥啦，唔玩啦咁樣，於是剩翻 就變成不腳 鴨。不腳鴨啦，係啦，即係佢頭痛 呢個位。呢個我唔擔心喎，只要林鄭唔走。 係。 而家問題動向最難搞嗰個林鄭。因為林鄭呢個人上一屆政府咧，佢知道自己冇得撈咧，因為阿唐英年辭職之後咧， 係 唐英年好似10月辭職嘅。即係呢個時間， 係 咁接手阿唐英年個位政務司司長一個，居然唔係林鄭嘛？ 係係啊， 係啊 D 八啊嘛，係啊係林瑞麟啊嘛，所以佢咪話要自己離開政府辭職咯， 係， 因為佢最唔信就林瑞麟嘅，因為林鄭就覺得全世界最叻係佢噶嘛，咁所以咧，你唔好話林瑞麟啊，任何人都睇唔在眼內， 係， 咁你擺咗個林瑞麟落去，佢咪發爛渣咯？嗱，而家問題就係咁喎，一個自視為全世界最叻嘅人， 係。 如果接上去選特首嗰個係阿胡蘇貞，咁佢留守政府嗰陣時候，佢會點咧？佢就會故技重施咯。 係 故技重施嘅意思係咩咧？就係、是、令到上下一屆政府咧，就叫做用大陸講法就係埋下地雷。 係 就會又攞翻新界僭建出嚟啦。 係 又走去拆 Q 啊曾樹和嗰啲僭建， 搞新界佬啦今次， 又去搞新界佬啦。可能就因為咁樣，所以橫州可以起樓啊！話俾你聽，真係噶。你上屆咪咁咯，佢知道冇得撈嘛，佢咪搞新界僭建咯， 搞新界僭建 就係搞新界佬咯。 仲話要俾人又走入去，跟住俾人淋。 跟住曾樹和起朵咩咧？就是、因為新界僭建就將林鄭擲成一個紙人，所以臨門鄭氏啊嘛，喺度燒佢啊嘛，記唔記得？係嗰個曾樹和起朵噶嘛，其實係。咁所以如果胡蘇仔去咗選留守政府係呢、這個嗱梁振英繼續喺度都好啦，其實作唔到惡果，因為上邊會及住佢噶嘛。即係佢仲可以搞啲咩呢？因為大家已經嗱，坦白講，如果胡蘇一個入閘，係人都知道佢係真命天子啦，係咪先？佢我諗啊，689唯一要做嘅嘢係咩呢？就係、是、夜晚黑喺度燒 file 喎，係 係燒毀檔案， 燒毀檔案係啊，冇其他嘢做嘅真 係， 同埋張志剛同埋馮偉光三個喺度燒 file， 著草同埋準備啊， 啊， 準備著草咯， 著草去澳洲啊。話唔係翻英國，佢話要係啊，佢話佢理想嘅生活喺英國嘅農莊啊，咁樣嘅 料理農務啊，走去 係啊，佢料理農務係啊，佢咪將個禮賓府咪改咗做佢嘅農場 哦，係種喺個後花園嘅 喺後花園度種嘢啊嘛， 係喎，都僭建都係僭建後花園 嘅，係佢中意僭建嚟種嘢噶嘛， 佢中意玩後花園， 咁咪啱啊，馮偉光、張志剛兩個叫做阿剛， 係喎。 三個一齊喺度玩可以，走去玩種花喺度，一齊除草啊，係嘛？一齊喺度捉蟲啊， 喺後院嗰度玩。 係啦，喺後院捉蟲啊，三個一齊。所以如果佢一 campaign， 我啊真係等緊呢一日嘅啫。咁香港人都等緊呢一日。 係， 如果你話佢咁都有得去選嘅話咧，我啊真係佩服到五體投地。咁到時咧， 到我哋著草啦，真係。 我哋嘅節目就會喺多倫多或者温哥華之間。你是多倫多嘛？ 我温哥華放棄咗喎， 放棄咗啲位啊，但係可以攞翻嘅可以。咁啊，喺個中間地點喺度 Calgary， 哇，乾到無能。 Quebec 啦，可以 Montreal 啦，喺 Montreal 進行呢個節目直播又得。係係係。再唔係就係咩？我講過噶啦，胡蘇仔做咗我哋就執噶啦。因為就冇咁多嘢爆泄， 爆泄係啦， 又冇咁多撲街，咁點算咧？我哋轉行講鹹股。所以那天我們自助餐聚會有個聽眾就問我你準備好講鹹股未啊、 哦、即是他的期望以你期望 這個是的那我說如果我要講鹹股就找一個拍檔就找 Lance 一定要 行不行 Lance 可以聲演啊做聲優啊、 哦、 即是那些日本的聲優不是很受歡迎 即是很想要吧那些是的 因為 Lance 懂很多樂器嘛 他又懂拉議會又懂取消 反正 做鹹糊就一流啦，係嘛？ 哦， 即係呢啲即係浪漫場面，除咗《念易經》同埋《論語》之外， 哇！拉二胡 仲需要拉二胡啊嘛？ 係啩？ 因為嗰啲即係一路念住《易經》嗰啲就高啲啦，我哋低啲啦。 OK OK， 就要拉二胡啊咁樣。 嗯， 咁就亦都有朋友問到就係話：喂，咁如果去加拿大咁啊點做啊？咁我好簡單嘅啫，而家 Facebook Live 㗎嘛， 咪咯， 係嘛？咁都 係 set 呢套嘢嘅啫，就算唔係 Facebook Live 都係咁做嘅啫。 好易做啫，我諗加拿大隨時我哋仲可以喺呢個風光明媚嘅呢個 Stanley Park 啊， 係咯， 係嘛？喺度影住藍天白雲啊， 係咯，湖邊啊咁樣。 唔係咯，喺呢個Grenfell Island 啊，啷下啷下揸住個酒杯喺度啷下啷下喺度做節目，咁咪仲好，仲休閒係嘛？再唔係仲有一個地方喺寧波直播， 寧波。 坐宁波直航单程，一起穿着橙色衫，在宁波做这个直播。好，今集时间差不多了，很多人就说想希望我们讲四个钟，那就我们其实超时呢就都是这个什么的，都不想的，其实我们 是 的， 是的。今天我们很多话题都没讲的，其实 是 的，那就是包括咦，有人告诉我听这个什么系列呢？ 立法会主席都没讲的，其实严格来讲讲了很少而已，梁君彦就 立法会主席我觉得就不用理的了，谁做都一样的，其实你怎么都是跟他对抗的嘛。 嗯， 所以反而你说 李克强啊，还有 李克强访澳啊，其实坦白说我真的没什么兴趣，我那天看新闻看了两分钟我就转台， 又是说那些什 么这些样什么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热土，我只是有兴趣，为什么用热土这个字？ 热土城啊 是吗？我不明白他们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是的，好，其他你看到崔始晏那些国语，跟着就那盘蛋散好像这个皇帝出巡，这些这样的这么恶俗的，在一個現代的世界裏面發生這些事情，有什麼好看呢？我覺得真的，我不覺得是他們覺得威咯，我覺得，而是只不過對這個人的，對人民的恐懼，是不是周圍都戒嚴那樣，那你不來好過來咯，我覺得，什麼多看多聽多看，什麼意思？ 看什麼而已， 看什麼而已， 還有這句話好像去到哪裡都是說這句，上次來他不是離，不是距離啦，上次有一個來香港訪問，那個又是說這類似的東西，張德光也是說這些的。咁你唔係咁， 唔係以前唔係咁噶。其實阿江年代嚟香港咧，橋石也好，老江也好咧，第一示威區好近。 嗯， 譬如去禮賓府咁咧，示威區就整喺禮賓府門口大。 係係 係。第二咧就係嗰個，就算海日都好咧，個示威區唔會咧去到武雷公咁遠。 係。 所以你話係咪倒退？你睇呢啲咁嘅安排咪知咯。 係。 即係一個咁驚人民嘅一啲領導人，咁就好大有限啦，真係。 嗯。 香港人，你諗下，温家寶當年。好像是馬鞍山行商場，老江都是，老江不知道沙田還是不知道哪裡行商場， 是 不是沒有說只是找些老林啡啡啡去家裡探，不是只是這些東西，這些太過 stage 啊，即有導演安排這些，其實在現今的世代呢，這些公關 show 呢是沒有 mileage 的，根本沒有， 即是沒有賺的嘛， 沒有東西賺的，是啊，即已經是大，只有出事， 是 一出事就俾你砌嘅，就係李克強上次即係嗰個黑影論嗰次， 係啊係， 係咪就砌 廣大嗰次嚇， 係咪？你調翻轉，你如果行親民 show 嘅話，你就要真做， 嗯， 係咪？克林頓到蘭桂坊夠係真做啦， 係， 係咪？佢有保鏢，問題就是人哋即係美國嘅政客就會知道嗰啲嘢，你如果太過著跡地去安排老林 K 咧啡咧，就唔掂噶嘛， 係， 咪同埋政客做 show 呢個必然，呢個即係亦都係因為共產黨嘅領導。 咪就品味問題咯，都係做 show， 不過做得渣。 佢就係咁啊！佢根本心中冇人民，因為佢個權力來源唔係嚟自人民，人民冇授權俾佢哋。 係係係， 所以佢咪做假咯，就好似嗰陣好假的廣州小學足球室足球比賽一樣，唔係 U11 比賽一樣，咪全部都做假咯。 再衰啲就 key 圖咯 ，P.S. 係啊啦 ，P.S. 係啦，即係學一啲唔學一啲，學咗一啲嘅所謂現代嘅政治公關手腕，但係學咗之後咧，其實根本佢做出嚟咧。 就冇咗個心喺度， 係 係嘛，冇咗個黑喺度嘅啲嘢係。 P 圖心咪 P 到錯曬，整個嗰個老人家好似人細粒喺中間嗰、那個， 跟住有啲影又錯曬， 係啦冇影噶嘛， 好似宮雪花嗰啲 P 到最後尾個邊都彎埋啦，咁你永遠就俾人覺得一種叫做共產黨式嘅庸俗， 嗯， 就係呢樣嘢 ，Kitsch， 嗯 ，Kitsch 就係媚俗，就係呢樣嘢。永遠都是你看那些小學生，我那天看過諾基，頂那些花的顏色噁心到，最噁心是什麼？李克強在說話後面還在搖啊， 都繼續在搖， 繼續在搖啊，不只是走過那一下，他在對著麥克風說話，後面有幾件小學生最好是留意一下，前面有幾件苦口苦面的， 企了很久， 是啊，我想曬得很緊要，還企了很久，即是真的苦口苦面的，耷低個頭，完全沒有笑容的，就是這些 Kitsch 共產黨的東西。你看到頂你人哋美國總統啊呢啲咁嘅嘢，點會咁核突？即係要一扮咁樣嘅。而家香港都係 啊，要東涌黃楚標小學，因為近東涌 近新機場， 係啦，仲要係指定黃楚標小學嗰啲小學生去啊。如果你有代老母，即係如果你唔想你個細路咁樣，你如果想 networking 就梗係送佢黃楚標小學啦， 嚇都係咪先？ 起碼都出下鏡啦，係嘛？ 即係工聯會嘅最多去到， 好過嗰啲咩復活節喺商場表演嗰啲，即係三皇來朝做嘅馬槽裏面嗰粒石嗰啲，永遠都見唔到冇對白， 扮雷仔嗰、那個， 扮雷仔一個係啊，永遠做唔到三博士啊嘛。咁所以你就去呢啲咁嘅機場 show 個商場 show， 咁你就入讀呢個東涌黃楚標小學。但是不是一樣那種那麼庸俗、那種演講的內容也 是吧，永遠都是官腔，只不過香港的傳媒已經褪到個地步，沒人敢批評這些東西、大家習以為常，即是這個溫水煮蛙的理論已經煮到熟了，那你根本上的人就沒有反應，其實但我看到我就覺得是好一種很媚俗、很庸俗的一種共產黨政治宣傳的風格、上次張德江來頂你幾排人站在這 裡， 聽到阿劉乃強攏低， 哦係啊， 最好笑嘅啦，嗰個場面已經係 攏住都仲要， 係啊，攏住仲要笑啊，抬出去嗰陣時，我諗佢死咗嗰下，佢個仲係掛住個笑容喺度嘅，係嘛，驚死話佢呢個反黨咯。咁你諗下，成棚人聽佢喺度嗰種咁嘅安排， 華式嗰只 係啦，嗰種咁嘅安排，有冇心裏邊有冇尊重香港人咧？如果係咁嘅，你有冇尊重澳門人咧？你嚟做咩啫？我覺得。如果你嚟宣示官威，你咪即係以前縣官出巡咯，肅靜迴避咯。你不如舉個牌，整班牙差騎住只馬，然後寫住肅靜迴避打羅咯，咁咪仲好。 其實就係咁啫嘛， 咪即 係 咁。 而家係咁啊嘛， 係 exactly 就係咁。 實際上係咁。 係乜？你了解澳門問題，會去嗰啲咁嘅地方去做嗰啲咁嘅嘢咩？ 咪咯， 係乜？嗰啲係啲爛 show 嚟嘅。香港就好學唔學學埋啲陣味。你以前我哋睇翻啲舊相、黑白相，英女王訪問何文田村。嗰幾件細路，廖本懷帶住佢，麥理浩帶住佢，有幾件踢拖著住背心嘅細路，擒喺欄杆，同佢嘅距離啊！我諗啊，嗰、那個咁嘅嗰個玻璃樽都掟到佢啊！真係有冇事啊？有冇發生？係嘛？我唔信嗰班咁樣嘅屋邨細路係老諗、如果係老諗，唔會著得咁喎、應該著得著翻件 T 恤衫喎，應該會係著件背心喎，係。以前港督巡區、我撞過不知多少次這個麥理浩、這個尤德和個魏奕迅行山，魏奕迅是很喜歡行山，九龍坑山又撞過、很, 多很多地方都撞過，兩個一個保鏢，很多時一個保鏢、不會這樣大 棚出巡， 要威啊嘛！佢哋 我真的不明白， 而佢哋覺得這樣會得到一種威風的即係自豪感，同埋嗰種充血的感覺，就是cheap 咯， 我覺得是一個文明的差距。 係咯， 呢個差距，如果佢一日都覺得威咧，一日佢都唔會令到香港人心悦誠服。如果佢覺得呢啲咁嘅出巡嘅行為咧，係要令到香港人咧人心會回歸咧，我覺得咧只會越走越快。真係嘅，越見得多呢啲咁嘅核突嘢，只會越走越快。 所以咪會真係搞港獨咯，即係有呢啲咁樣嘅谷爆你嘅嘢，咪會有港獨嘅即係溫床。 以前唔係佢自己都倒退，我覺得真係唔係講緊話我哋爭佢咁簡單。我成日都 call 翻以前江澤民嚟香港訪問，包括喬石啊佢哋嚟香港訪問，嗰代嘅共產黨嘅領導人嗰種嘅規模規矩啊，係會比而家嗰啲好嘅。佢哋冇呢啲咁樣嘅官威啊，呢啲咁嘅冇咁犀利啊。我意思係話，同埋香港政府嘅安排咧。是没那么贱的，我觉得是。是不会去到零风险的，要。 是。 是接完全接触不到香港人。 是。 咁你跟住你闹嘅就传媒有问题唔啱啊，跟住咪骂你啲传媒咯，跟住咪喐你啲传媒咯，跟住咁你又唔谂下你自己个样几咁衰，咪得梁振英一样啫嘛，系嘛？你自己个样个挑机个样几乞人憎，就算是但一个冇政治立场嘅人，见到佢嗰个咁样皮笑肉不笑咁啊死人样咧， 已经想打佢啦， 系啊，嗰种骄嘅笑容咧已经系好即系好鬼兴噶啦，已经系，所以咪变成就系咁咯，即系人哋对家。求其擺個薯片叔叔，其實講錯嘢都冇所謂嘅，我覺得佢而家係啊，佢去到個地步已經係，即係等於以後啊，尤慧晶講幾粗俗嘅嘢都冇問題，我覺得。 嗯， 係咪因為大家已經接受咗啊嘛？個 perception 已經接受咗。但我估立法會主席選舉咧，我覺得唔係一個關鍵問題。 嗯， 最終究竟邊個做咧？我覺得都係。即係個大局唔係喺嗰個嗰啲主席位嘅分佈。如果你係以抗爭為主嘅議會咧，主席位以往重要係咩咧？第一，你嘅政府有重要政策上去傾。 嗯。 第二係咩咧？就是、大家再講文明、講道理、講 argument。咁你變咗主席點樣進行個議會就好緊要。 嗯。 咁但係當如果立法會已經係變成咗抗爭嘅基地咧， 嗯， 咁就議會文明大家放埋一邊嗰陣時咧，咁我覺得就揾個大隻嘅做就好啲嘅。 咁啊，梁君彦咪啱咯， 系啦，即系呢个系我觉得选人嘅唯一标准啊。 系， 就算民主派派人去选都好啦，泛民呢边咧， 嗯， 都应该唔好拣啲类似邝俊宇咁矮啊，许智峰咁奀啊， 邝俊 林卓廷都得啦 ，OK， 高大啊嘛，我觉得， 但系邝俊宇， 邝俊宇矮啊，个头大啫佢， 但系佢跳街冇劲啊嘛。 即系点啊？一个汤马斯前传就去转上去主席台， 冇错。 都得喎， 即係靈活啊！ 或者係 moonwalk 走人，即係見到衝出嚟嗰陣時候就 moonwalk 走人。 係啦， 但我覺得選成點就市民都唔係太關心噶啦，我覺得。咁但係究竟而家呢個梁君彦啊，係唔係可以證明到佢呢個當日選舉嗰陣時係冇呢個隱瞞佢呢個英國 passport 呢件事呢？ 係。 咁我咧就決定啦，如果唔係。換上呢個田北辰，我估篤佢背脊嗰下田北辰， 可能係佢自己都好似好想做咁樣啊嘛。 佢而家就話博佢唔做唔到主席，我估佢博做財委會嘅。 嗯， 但係因為財委會俾陳建波嘛，佢一定係攞嚟 leverage 其他位嘅內會主席啊嗰啲。 係係。 咁但係如果佢而家就話有收到消息話佢嗰個嘅選舉嗰個參選報名嗰份嘢嗰度冇咩啊嘛？ 嗯， 冇申報嘛？ 嗯 冇申報英國護照嘛？我覺得又不是很可能的，因為他功能組別容許十二個組別裏面是持外國護照的嘛。 是。 那他如果他可以持外國護照，他的組別他沒必要隱瞞的，我覺得。 即是說他其實他是的，即是他參加選即是功能組別那裡就其實真的不需要做那個 declaration 的，因為他不需要放棄嘛，因為 他 是工業界嘛， 他只不過選主席那一刻他才放棄的嘛， 所以他那一刻可能真的說不通，但是個問題就是說他曾經在那段時間即以前是做過代主席嘛，是這個問題， 處理過主席的問題， 是這個問題， 那段時間裡面他做過裁決有沒有 司法 覆核的空間， 是的， 而家先係啲人會扯住嗰樣嘢， 冇錯冇錯。 但我覺得好簡單嘅啫，以後就係無論我成日都話貪呢啲位嚟做乜，西環養你過世咩？真係你睇吳亮星一中伏之後咪收皮咯， 係咯，冇用就 走狗烹 嘅啦，係咯， 即係真係大口狗都俾人烹， 係係， 唔好話以為大口狗就唔使烹先得 㗎。 所以就話你做完，你控制唔到某個議案，或者俾泛民突擊成功，咪玩完。 嗯， 所以我真係唔明佢恨做嚟做乜，係咪先？係咪你如果曾鈺成？個地位不是嚟自佢做立法會主席咁簡單，而係佢做咗主席之後，佢係咩啊嘛？佢嘅政治手腕啊， 係啊， 係咪佢掹住長毛啊？係咪利用長毛嚟做嗰個共幹效應啊？ 係 可以咁樣嚟去即係幫自己嘅政治形象對沖啊嘛？ 係係， 呢個係佢手法嘅問題啊嘛，唔係因為佢淨係做咗主席咁簡單啊嘛。 係，同埋佢即係可以有嗰個主席位就講一啲類似人話嘅嘢，咁令到即係挽回翻一啲。即係作為民建聯嗰陣時蝕咗嗰啲嘢咯， 咪對沖咯，我就係話係啊，有啲問題裏邊，譬如攞六八九嚟做呢個慰安婦啊， 係 即係不斷抽六八九水啊呢啲啊嘛，其實係咁你梁君彦做唔做得到？所以我就話你搶咗個主席嚟都冇用啊嘛， 嗯、 因為嗰個地位唔係個主席俾你噶嘛， 你嗰個即係去處理個議會嗰個運作嗰個水平一定唔夠曾鈺成啦。 同埋今屆仲癲過上屆嘛？ 係 今屆就算曾鈺成唔係退休啊，都看唔住噶啦。我覺得，大佬即係今屆其實應該 就是、第一個議題就係傾係咪增聘呢個立法會保安啊？真係 同埋起到或者整個籠啊，包住喺主席位嗰度，咁啊最 或者將個大口狗好似呢個 Dr. Hannibal， 哦係啊，整個 面罩俾佢，然後將佢著住件嗰啲兩隻手咁樣整出嚟，推佢出嚟啊！如果唔係俾人襲擊啊，可能會好。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咁啊下個禮拜咧就我唔喺香港。 是 啊，我会去北丹， 是 星期四就出发， 哦， 咁下个礼拜差唔多再下个礼拜先翻嚟， 好， 咁所以下个礼拜二咧， 嗯， 就会有阿徐少华同埋阿 Gordon， 嗯， 咁你我觉得就应该带个大嘅 headphone， 我有啊，冇， 唔系应该带个大嘅 headphone， 哦，即系保护呢个费事工伤啊， 系啊，冇得赔啊，系啦，咁咧就。翻嚟不單翻嚟，先同大家即係喺呢個直播裏邊見面啦。 係好， 咁就炎黃解讀咧，就我哋會預先錄咗先嘅，應該 係 係啦。 好啊， 翻嚟再見，拜拜。 Okay， 好拜。 城寨俾人嘅印象就好多剝牙佬，而我哋喺城寨裏邊都希望好似一班剝牙佬咁樣，專剝出邊成日講歪理嗰班權貴嗰棚牙。大家睇緊嘅係城寨，我係周博賢。